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。在那个周杰远远还比周杰伦红的年代，是很多的八零后刚刚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时期。在周杰伦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这一张 J 的词曲创作的阵容当中呢，我们只看到三个人的名字，就是周杰伦、方文山和许若瑄。不过他们三个人的配合呢，确实非常的默契。来分享一下这首作品，叫做《伊斯坦堡》。 走过了很多地方，我来到伊斯坦堡，就像是花故事，有家藏，有城堡，没尽浓度的寻找，到底是不我想要，却发现你的路怎么找也找不到。心血来潮起个大早，怎么问也睡不着，昨晚梦里你来找我，来我只想要你陪我， 其实 就抓住记住我的眼， 我就是不舍， 什么你都记得，我的心跟你知道，住在伊斯坦堡的这里，我想要你的微笑， 每天都能 我知道这里跟你等着想的你都没， 2000年的周杰伦呢，还是那个戴着鸭舌帽、喜欢穿运动衫的很害羞的大男生，但是在那个时期，勇敢和孩子气呢，却最终被他化成了成功的出色的灵感。 为了他，

话说得太早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曾经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睡得越晚的人呢越聪明，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，但是熬夜的人呢很容易老得快，这个呢倒是真的。刚听到属于男人的挣扎，在面对失恋他们的痛苦，而接下来呢继续带你听到陶喆这首歌，同样是属于男人的情商，面对爱情时候的无奈的感觉。这首歌叫做普通朋友。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。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情意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但你说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， 做个朋友，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。

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？我们习惯眼泪，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犯了错，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？走得太快伤了，谁都没发觉，泛泛之辈到底是谁？泛泛之辈到底是谁？ 这是来自吴克群的作品，叫做《泛泛之辈》，很简单也很温馨的一首歌。哪怕你再普通，也会有一个人爱你，愿意守护你。只要你相信这个道理，而根据吸引力法则，我相信呢，你一定能够等到喜欢你也满意的那一个人。 寂寞当然有一点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总是特别想是一份空枕，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。我们为爱还在睡，却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，学着不流泪。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，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，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，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，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。等到我们学会飞，